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五晚啦，呢、這个劲辣咖喱饭啊，咁啊真系辣到不得了啦。咁首先第一节咧，我哋就会同阿邦讲一讲喺地球禁嘅手足啊嗰、那个情况先咁样。咁啊，首先我想问阿邦咧，而家阿 Roy 啦、阿钟锦麟啦、同埋阿 Gary 啦，都阿 Gary 就辞去咗呢个西贡区议员嘅职位啦。咁就啱啱最新我睇到就阿鍾錦麟同埋阿 Roy 就退出咗呢個新民主同盟咁樣。咁就我相信我哋嘅觀眾都明白佢哋點解會咁做嘅其實。 係啊， 即係嗰個原因啊。 其實對於即係幾位退出，譬如退出新民主同盟，我諗大家都好清楚，佢哋面對咗呢個嘅壓力啦，法律上面嘅一個處理啦咁樣。咁我諗我哋只能夠咁講，係尊重佢同埋佢哋嘅家人嘅決定啦。咁至於阿 Gary 唔能夠擔任區議員職務，我相信就好直接啦，就因為國安法，即係因為呢個國安法。去捉咗呢班嘅四十幾個嘅民主派嘅人士啦，咁其實大家都好清楚或者好明白咧，喺嚟緊嘅宣誓咧，佢哋係唔能夠宣到誓噶啦。其實即係政府或者好多左派嘅傳媒都講到咧，就係即係喺呢十幾個即係被捕嘅區議員啦，即係有部分係區議員嘅身份嘅話咧，咁其實都係未必過好宣誓呢一關。咁所以即係呢個情況之下，咁 Gary 都係一個好無奈嘅決定咧，就即係佢要同佢服務咗廿幾年嘅社區同埋即係居民咧，就唔能夠再喺呢個區議會或者呢個議席上面咧，係服務大家。咁但係我哋會繼續去喺我哋其他嘅陣地裏邊去守住啦，希望可以做得到嘅。 我諗而家你睇民主黨同公民黨啦，都要即係成個組織啊，思考佢哋嘅未來嘅方向咁樣。咁我覺得我都建議，其實新民主同盟啊，如果繼續喺香港。參與政治的團體都要即係集思廣益，去傾一傾，即係做下呢啲嘅路向型咧。去傾一傾，即係跟住點樣面對呢個新常態嘅呢個政治形勢咧？咁樣 係㗎，呢個 咁包括幾個層面啦，係啦，議會選舉啦，議會選舉嗰個相對嗰、那個即係係咪政治團體嗰、那個？參與政治的唯一方式呢，如果不是的話，其他的工作應該怎樣去開展呢？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其實 明白，我想這個我們都會繼續去摸索一下，因為其實正正今個星期三咧，就係立法會裏邊咧，就就住即係區議員所謂公職人員咧宣誓嘅一啲嘅嗰條嘅法例咧，就去首讀同埋展開二讀。咁另外今日咧嘅內會咧，亦都咧係擺咗呢一條嘅條例咧，係喺往後嘅即係立法會大會嘅議事程裏邊啦。咁而家睇到咧，應該就會做呢個法案委員會啦。咁另外亦都夾雜咗咧係財政預算案。咁可能喺嚟。即係四月到咧，其實咧就會處理到呢條嘅法例。咁以建制派同埋政府咁樣去搞民主派嘅方式嘅話咧，咁我相信咧係會開快車咧，係會即係嗱嗱聲去搞掂佢，咁從而咧係逼咧係即係所有議員啦，咁包括民主派議員咧係去做宣誓，繼而係進行即係相關嘅 DQ 行動啦。 咁我諗就呢個大家唔使諗㗎啦，而家香港呢就係一黨專政嘅。都唔係行政長官處理啲咩問題咁簡單㗎啦，我覺得。而家基本上呢就係共產黨，然後跟住就通過黨媒宣示，咁然後呢跟住就交俾呢個香港嘅相關官員去執行，咁然後呢就由呢啲建制派嘅愛國者去監督咁樣。咁就係呢個內地嘅叫做以黨為絕對領導的一種方式，所以就他要做的事他講黨媒講完之後他們就要做的了，你如果不做的話就炮轟，大家看到就這個田飛龍和這個葉國謙的互片你看到了，他們不是說有什麼政治信念的互片來的，而是兩班這個一個叫政治新貴 一班叫做舊電池，即係兩個都係尿袋嚟嘅，一個就係小米嘅尿袋，一個就係香港土產嘅雜乜牌子。咁啊，兩個尿袋都係俾中共拍塞條線落去，提供電源俾呢個中共嘅機械人嘅。咁啊，兩個尿袋竟然就鬧起交上嚟喎，大家咁就互相指責，一個就係叫做忠誠的廢物，就指責香港嘅建制派。咁而葉國謙就反駁，就話呢啲叫做廢柴學者。咁啊，田飛龍再反駁就係話，我唔係針對個人。即係我唔係針對你葉國謙個人，我係講緊一個普遍性嘅現象，即係話講緊普遍上全班都係廢柴，你唔使自己衝出嚟柒，係啦，你唔使衝出嚟柒。咁啊，葉國謙又再反駁之後就話呢啲叫低端學者，低端學者我都費事睬佢咁樣。咁啊，暫時休戰，咁就係我估計啊，由明戰就轉入暗戰。但是同一時間咧，佢哋都要做嘢啦，為咗顯示自己唔係呢個 廢物， 假愛國就真廢柴，光表態，我哋叫做啲九字真言啊。咁所以你就見到啦，首先就容海恩第一個，以容海恩嘅水平，我諗阿邦都知啦，衝出嚟柒裏邊第一個一定係佢嘅。 係、 啊、所以大家就唔好怪責阿袁彌昌或者阿呢個葉劉啦。我覺得他哋都立不住嘅呢、這個，即係衝出嚟柒嘅意思，即係咧勸都勸唔住啊！ 水平嘅 咁就批鬥 Empress 啊！ 係就住 Empress 裏邊嘅一啲展藏啦，即係包括有艾薇薇嘅幾個嘅作品咁樣樣咧，都係即係拎出嚟批鬥。咁我相信呢一個就係、是。即係正如我哋嘅題目所講，即係一個文革表中嘅批鬥咧，就喺唔同嘅層面咧係出現啦。即係唔單止喺傳媒啊，唔單止針對譬如話官員即係譬如 A.O. 啊咁樣，咁而係各個層面，包括演藝文化藝術呢個層面。咁即係當 Empress 大家都清楚係一個佢嘅背後嘅團隊咧，其實咧國際性係相當專業嘅團隊。即係佢揀一啲嘅作品咧，其實佢有一定嘅嗱，雖然我就真係唔識藝術啦，即係西良你又好啲，我就真係完全即係一竅不通。不過咧，佢哋揀選呢個嘅藝術品咧，剪得喺Empress 裏邊咧，有一定嘅即係藝術性啦，同埋一啲思考性喺度。係咪咁容易就係、是、即係可以即係大家都即係咁？佢哋 Empress 嘅策展人，佢係咪唔知道嗰個作者艾薇薇嘅背景嘅政治嘅一個嘅濃厚嘅意思喺度咧？咁我相信大家佢哋一定都知道，但係都擺呢啲作品喺度，就證明希望係話俾大家聽，我其實都係一個多元文化嘅社會，喺呢個 Empress 呢個藝術館裏邊咧能夠展出。但係當然啦，有啲人要搏表現啊嘛，即係如果大家認識容海恩議員咧。就是2016年的選舉的時候，其實我們第一即是很初期很初期，即是未知是誰的時候，我們都跟即是在譬如這個選舉論壇的時候，我們都跟民建聯啊跟這個新民黨的人說，喂大佬，這個容海恩做什麼鬼的，那個質素真的有待改善，誰知搞了幾年呢，都似乎都仍然是這個水平，就是始終都是這個都是不是很夠水平的情況，所以他搞 這個就等於文革一樣，阿邦、文革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就是紅衛兵呢就不學無術四個字， 是 因為一班呢就中學生 level 就搞革命就不讀書、他們呢就是什麼呢，就要響應革命的號召、啊、就要破四舊、啊、你記不記得， 是 破四舊，就是將中國傳統文化最叻、最好、最精英、最美的東西全部毀壞。如果是那些學者，譬如周作人、啊、或者是這些過去成分不好1949年之前的，就要拖出街遊街，然後去單位那裡就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這個就為之文革， 用沒有文化的人教到有文化的人， 是的。所以幫你說容海恩就衝出來柒，這個正正就是香港文革的特色。如果你說由一個博物館學或者藝術專家來去批鬥 Empress 的館藏品呢，我覺得就失去了香港文革的精神。大家要記住， 啊，文革是咩呢？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坏人取代好人，贱人凌驾善人呢嘅情况。咁所以 M plus 点解？嗱，我话俾你听，呢件事系好轰动嘅喺国际艺术界层面。唔系纯粹系展览，根本冇展览。个问题就 系 因为 M plus 嘅馆藏，每一个博物馆本身咧，佢都有自己嘅一啲 collection， 系永久收藏嘅 collection。咁样你个博物馆咧，先至咧有嗰个国际上嘅地位。好啦，西九文化区搞咗差唔多十五年啦，差唔多。抌咗咁大量嘅金錢落去，由當初被指為地產項目，到最後尾推倒重來，再加入啲文化建設、藝術建設，而家終於面世。而一個博物館面世之前咧，佢係需要有一個好好嘅 collection。而 M plus 定位就係當代中國藝術。嗱，我覺得呢個當然就係我哋香港人一個揾食嘅方法啦。如果唔係，我哋唔通展出。西方藝術咩？我哋冇呢個咁嘅優勢噶嘛。好啦，你點樣去吸引外國嘅即係一啲重要嘅畫廊啊、策展人啊、藝術家啊、藝評人啊嚟香港咧？香港係其中一個而家亞洲最主要嘅藝術拍賣嘅地方。 啊，係。 所以呢個 Art Basel 咧都係嚟香港每年嘅重要嘅展覽咧，除咗喺巴塞爾之外咧，就喺香港啦。咁成件事係扣埋一齊嘅，同 M plus 啊，咁而被容海恩指稱為觸犯國安法嘅館藏品係乜嘢咧？就係嚟自一個世界知名嘅收藏家希克。佢嘅 collection 係全世界知名嘅，點解？因為佢1979年開始就收藏中國藝術品。係。咁啊，亦都係佢嘅藝術品係見證咗成個中國由1979年鄧小平到而家呢段時間裏邊。即係差不多40年的時間裏面那個嘅中國政治開放的程度的起伏嘅。嗱，艾薇薇以前是中國國內都可以公開展覽的藝術家嚟嘅，其實除了國際知名之外，收尾佢而家離開了中國嘅，所以從來冇人講過艾薇薇的作品咩違反國安法。當然，你一啲冇文化的人嚟講。艾薇薇有一個系列是什么呢？我告诉你聽，阿邦就是这樣，我不是對你做这個手勢，對着天安門廣場，對着巴黎鐵塔，他不是只是天安門廣場， 他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是的，这些地標的建築。另外他有一張圖片的作品叫黨中央，就請了一些裸體的模特兒，他自己就剝了衣服，兩隻手就遮住自己中央的要害的地方，擋住中央。咁有一啲嘅我哋叫做政治藝術啦，或者係 行為藝術一啲嘅意涵啦， 行為藝術或者係概念性嘅藝術 conceptual art， 喺裏邊。咁所以咧就對容海恩嘅呢個腦細胞，我諗數目都唔夠去理解呢啲咩叫 conceptual art 嘅，我覺得啊，即係對佢嚟講太艱辛啦呢啲嘢。佢就見到個圖像，個圖像就係有一隻中指就係對住呢個天安門廣場。咁就視為呢個反革命藝術作品，即係等於紅衛兵啫嘛。佢使乜識嗰個書法係懷素啊，定係呢個啟功嘅啫？唔緊要噶，總之書法就係反動咯。 但係 就要攞出嚟燒啦。 但係對於嗱，即係好老實講，我雖然唔係，我真係唔對藝術唔係好認識，但係唔同國家嘅人攞佢嘅，我講緊西方民主國家咧，攞佢嘅國家嘅，譬如國會啊，攞甚至國旗啊。去做一啲藝術嘅表，即係一啲行為藝術嘅表演，即係其實大有人在。咁其實呢個就係正正就反映嗰個國家開放多元，同埋最重要就係對創作自由文化嘅包容。就即係你話啊，即係舉一個宗旨就係可以顛覆到呢個國家咩？冇可能話，係咪先？係咪咁脆弱先？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容忍佢去展示展現呢一樣嘢，其實個重要性就係香港啊嘛，呢度就係香港。如果香港就能夠可以展現到唔同，其實即係如果佢斟酌著整個館藏裏邊咁多作品，可能有唔同嘅含義。正正就我都睇翻啲資料啊，佢喺白宮又舉中指，喺巴黎又舉中指，係嘛？喺唔同嘅國家或者啲地標嘅建築上面都係佢，即係我諗佢係反對呢一個即係譬如 一啲體制，或者係反對一啲即係權威咁樣。其實呢、這個呢、這個係咪等於反中共呢？咁我諗亦都唔可以咁樣無限上綱去睇一啲文化藝術嘅作品咯。 我幫你睇個即係唔好人啊？點解咧？就係佢哋呢啲正正就係要顯示紅衛兵文革嘅威力。我就係中意指鹿為馬， 就是、 我就係要斷章取義， 就係、是、無限上綱。 然後我指鹿為馬之後，我就要大家跟。好啦，即係話佢同時間會將香港納税人所投資嘅過去啊，過百億嘅呢啲嘅公帑一夜之間摧毀。點解咧？正正你 M Plus 呢個博物館嘅賣點就係希克呢個藏品一千幾件喺。九十年代最多的收藏是九十年代，中國相對比較開放的年代。 是 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收藏品就是在香港的 M Plus。為什麼有艾薇薇這些早期的作品？就是因為希克這個收藏家是專注於收藏當時中國的前衛藝術，亦都是我們這個博物館是能夠吸引到世界重要的畫廊藝評人來香港建立香港藝術交易地位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基建嚟嘅。呢啲咁嘅賊人，容海恩，正一係賊人嚟嘅。第一，你睇佢個樣唔似一個咁無知嘅人。當然做讀法律嘅人，佢可以對咩嘢都唔識，但係一定身邊係有人 tip off 佢嘅。我話俾你聽，係有一啲咁樣嘅紅衛兵 mentality 嘅人，係咪？唔一定係香港本地人添。佢要搞彎你香港，佢。除了搞彎你的民主體制、選舉體制之外，就趁機，喂，如果我是廣州博物館，我要深圳博物館，我都不知道幾仇視你香港 M Plus 啦。所以很多人說、大陸不會搞彎香港，中央可能是，但是地方政府是什麼？你現在趁著個勢 挖你牆 腳，搞 Q 殘你，搞彎你，將你的 branding， 你想想這件事國際藝術界新聞之後還有沒有好的策展人敢嚟香港 M Plus 做中國當代藝術嘅展覽？ 係入，其實唔單 動輒得夠俾人拉啊！你知唔知啊？ 喂，唔單止係藝術啦，即係其實我哋陣間都可能會講，就話喂，你表演呢啲演藝嘅活動，一啲譬如話話劇，其實呢啲可以完全，譬如話呢個叫做咩孤星淚咁，喂講緊法國大革命喎，係咪啊？都可以無限上綱去到即係要搞革命喎，係咪咁樣就已經可以以言入罪咧？咁呢啲咁樣嘅恐嚇啦，我都認為係恐嚇，即係其實根本就係令到大家喂大家唔好搞啦，動接就話犯國安法啦。呢啲咁嘅情況摧毀香港嘅唔單止係即係我哋嘅。呢、這個其實是多元啊嘛，摧毀呢個多元之外咧，就係、是、你往來往後啊，一啲外國點樣睇嗱經濟咧，已經大家有啲跨國企業已經好清楚表咗態啦，或者已經表咗態哦，你都已經好似前幾日集講傳統基金會都已經當你係中國嘅一個城市一個部分。喺文化上面，喺啲文化產業上，點解我哋成日搞嚟搞去都好似搞唔起咧？咁點解韓國？可以即係南韓可以即係躍升到成個亞洲嘅一個文化產業嘅一個領先先驅者咧，或者領先者咧，正正呢啲咁樣開放同我哋越行越保守，甚至係越行越落後，回歸到去一啲即係真係去到文革之前，甚至係滿清嘅時候咁樣嘅 level 嘅話咧，咁我哋喺唔同嘅層面都會落後於人，亦都係被。大陸挖牆腳，因為我哋睇翻大陸嘅中國大陸一啲嘅，譬如話博物館咁樣，其實嗰啲展品其實好一面倒啊，即係可能一面倒就係、是、啊，即係國家嘅國家嘅好嘅國家嘅靚嘅地方，但係唔同嘅展品係咪應該有展現唔同社會嘅面貌咧？唔同嘅一啲好唔好嘅事情咧？咁如果冇咗呢個咁嘅多元性或者包容性咧，咁。即係純粹是為國家、為黨去做事，呢、這個我覺得呢個就相當之係令人遺憾嘅可悲嘅事情咯。 嗱，佢而家就係咩咧？建基於大家第一跳中字舞，顯示自己唔係一條愛國嘅廢柴，我哋係做到嘢嘅。好啦，做嘢嘅方式就係攞個放大鏡去做文化間諜，去睇下，咦？喂 ，Empress 個策展人。 個館長是鬼婆嚟嘅噃。喂，睇下展覽，喂，捱未未喎，啊，仲唔係外國勢力？你明唔明啊？而家係咁嘅一種狀態，香港係。原本香港嘅定位係咩咧？就係我哋係中國主權下邊嘅一個城市，但係同時咧係比內地走前一步，我哋一個相對比較自由嘅空間。在內地沒辦法展出的藝術家的作品可以在 Empress 看到，在內地沒辦法出版的書籍可以在香港看到，在內地沒辦法唱的歌在香港可以聽到，這個就是大家所理解的一國兩制香港的優勢所在。如果不是我回上海好過啦，有什麼分別呢？是嗎？喂，你這裡大佬，如果我是外商，起碼我回上海住的地方會大一點，是嗎？地區總部起碼我回上海，喂大佬，人哋嘅即係嗰個規模啊，喺呢個浦東建設嘅規模唔差過你香港中環， 仲要成本低啲， 大過你中環多多聲添。即係如果你俾硬件啊，香港係冇 premium， 我成日都話，即係等於國泰一樣。如果國泰你嘅服務同 Air Asia 飛到亞洲係一樣嘅，咁我點解要俾個 premium 嘅價錢去坐國泰咧？呢個就係香港嘅縮影嚟噶嘛。鬼佬外資在香港給了一個 premium 的價錢，無論衣食住行，原因就是他放假星期日他可以在 Empress 看看這些展覽，可以拿一份南華早報看看，不是好像中 China Mail 那麼柒的，起碼上多一套電影，不是主旋律電影來的，是不是？你現在看看批鬥完 Empress 同一時間就批鬥藝發局嘛，就是因為這個影藝志發行呢個李大圍城就喺呢個藝術中心嗰個劇場嗰度播映過嘛， 係 啊，咁就直情係呢個低智深就直情號召紅衛兵咁嘅做法啦，係憑空作假新聞嚟指控藝發局， 係假數據， 佢話佢自己嘅金鎖記就得幾萬蚊嘅資助，而呢個藝展藝發局咧就俾大量嘅金錢去資助呢啲黑暴嘅電影節。結果被人踢爆，他的金鎖記在大陸演出居然拿了香港藝發局30多萬資助，是吧？ 還有你藝發局 大佬簡直是為了討好大公報，為了配合大公報的批鬥藝展局 就給假新聞， 是做假新聞， 是大家都要知道， 就是 大家知道其實藝發局本身那個組成呢，其實應該是咁講啦，即係大部分咧都係政府嘅委任或者官方即係所委任嘅代表。民選嘅代表咧，其實我睇翻資料應該就係十個到，另外嗰十幾廿人咧都係官方揾出嚟。而事實上即係我諗睇翻裏邊嘅一啲嘅藝發局嘅成員都講，批每一個撥款嘅程序咧，其實都好嚴謹，亦都問翻曬咁多個藝團嗰個背後嗰個運作係點啊，需求係點，亦都唔係一兩個人即係。可能是無論是藍定黃都好啦，唔係一兩個人去揸主意，係話到事去批一個撥款定唔批一個撥款。咁當然你高志森用嗰個嘅例子，咁個錯嘅例子，一個錯嘅數據啦。咁跟住最興又賴啲細嘅咧，又賴職員咧就俾錯資料。事實上將呢個假嘅新資料製造一個假新聞，而製造呢個輿論去攻擊咧呢啲其他嘅藝團咧，咁其實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嘅題目裏邊，即係話，你製造咗一個義和團出嚟，我去搞完呢度又搞呢度，即係搞唔同嘅單位俾佢搞到爛曬為止。呢、這個就係即係佢哋要重奪，同埋正如上一兩集都講 reset 香港嘅其中一個即係手段同埋方式咯。呢、這個咁嘅情況咧，喺唔都係頭先講唔同嘅層面、唔同嘅範疇都出現緊。 嗱，呢個阿邦其實紅文革咧係一次奪權嘅行動嚟嘅。 O K， 共產黨係最識玩嘅啲奪權行動。先挑出一啲嘅所謂錯處，將佢無限放大，然後上綱上線成為咧一個政治路線嘅問題。就係咪藝發局裏邊潛藏咗外國勢力咧？係咪成個香港嘅藝術文化體系裏邊太多外國代理人咧？包括嗰啲策展人。嗰啲管長好啦，時間關係，阿方太就焗好曬嗰個餅攞出嚟啦。我哋大陸有幾多博物館嘅策展人嘅水準嘅咧？點解一定要請洋奴咧？點解一定要請外國人咧？佢下一步好簡單，話俾你聽啊！ 你民政事務局阿徐英偉咪做嘢咯，到時再委任違法局嗰陣時，屌你咪擺嗰啲容海恩嗰啲白痴入去咯。係，係嘛？好啦，跟住佢哋咪繼續批3,000,000俾低智深去做大陸嘅舞台劇咯，喺大陸演出嘅舞台劇咯。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奪權，奪香港人嘅權，奪公務員，奪專業人士嘅權。奪完你睇下，科興唔係奪咗權咩？如果不是，为什么不可以停打科兴啊？ 嗯， 是吗？香港所有医学界、流行病学专家、科学家，全部是跪低啊，在党面前。现在就要文化界跪低，哪个想食？以后，嗱，你好简单，我哋僆仔的年代曾经看过一个艺团，叫做进念，阿邦有冇听过？ 有。 进念20年体，一个前卫艺术团体。你而家睇下今日进念，仲有冇嗰种批判性啊？ 嗯。 食緊皇糧，成為呢個政府資助藝團之後，配合呢個林鄭翻去上海。 嗯， 喺2019年嗰陣時，香港抗爭最激烈嗰陣時，翻去上海去簽署呢啲文化合作協定，咁你咪可以繼續每年攞幾千萬嘅撥款咯。係幾千萬啊，講緊係咪？以後香港就係行緊呢個模式。港台是出緊政府錢的就要宣傳政府， 係表忠。 博物館是用緊政府公帑的就要宣傳偉大的祖國， 係。 然後藝展局全部要搞主旋律電影節， 嗯， 佢換人啊，你明唔明啊？借呢啲咩李大維城啊， 嗯， 佢咪借頭借路之後咪逼你換人，跟住咪就係紅衛兵奪權啫嘛。只不過今日。那些紅衛兵呢就穿阿瑪尼的，就不是穿著這個藍色扯布或者綠色軍裝解放裝，有一顆紅星的帽，戴著個臂章而已，個樣子呢就是所謂香港的培養出來的專業人士，例如容海恩小姐，那就是這些香港紅衛兵。你看他禁止有胡志偉，你有沒有見過那張照片？ 有 監製一會兒可以找給我們，我們很多人沒看過的，在6月9日之前的，好像 是 在立法會審議送中修例的法案委員會裏面， 鬧緊雙包， 容海恩睜眉突眼，撳住阿胡志偉在台上邊施藥嗰個情況， 係 直情入刑入格。如果不是他做紅衛兵，阿頭邊個做啊？我想問下，係嘛？好啦 ，M Plus 即係西九文娛藝術區，佢掌握咗啲舊嘢咧，佢安插你咪揾嗰啲，喂，大家都不知道田飛龍講嘅嘢真定假噶嘛？ 嗯。 我表面上而家效忠就發動呢個文化批判、文革式嘅批判，同時就快快脆脆叫徐英偉安插曬自己人入去先。佢唔係驚泛民啊，佢點會政府點會委任你阿任啟邦做呢個藝發局啊？ 佢驚佢霸唔到位啫嘛。 喂，佢驚俾黃星啊，俾嗰啲自經黨嗰啲霸位啊嘛，而家。 係。 喂，我點知田飛龍後邊有幾多個呢、這個田飛蟲啊？田飞鸟啊，系嘛？ 原来 田飞雀啊，咁样跟住落嚟揾食嘅啫。 事实上，田飞龙亦都系一个剧本当中嘅一个，即系一个独白者嚟嘅。点出咗个题目，唔系就咁啊算。第一，讲得出呢样嘢，亦都唔系一个，唔系一个冇计算过嘅一个行动嚟噶嘛。计算过行动，咁你建制派或者土共，咁你咪要驚淆底咯。現在事實上就睇到佢哋自己都要爭位，喺立法會嘅即係層面上面嗰個議席嘅分佈，佢哋亦都話：哇，咁你縮到民選議席咁少嘅時候，咁點搞啊？咁我土共咪唔夠爭？你選舉委員會分到幾多俾佢哋？分到嘅位會唔會多得過新香港人呢？咁嘅時候，佢哋一定要自己都諗自己個崗位同埋個位置。事實上講埋呢咁多嘢，要扮勇武啊！我哋就講，我啱啱諗起呢個字，就係、是、要扮勇武啊嘛，勇武先至有機會上位啊嘛。而家咪扮勇武咯，嗰班咁嘅即係土共建制派，好似咩郭佩凡啊呢個容海恩就係咁樣。 因為紅衛兵運動點解最後尾走向失控咧？連毛澤東。一個對紅衛兵咁大影響力，被紅衛兵視之為政治偶像的人物，都控制不到紅衛兵的鬥爭。 嗯， 就是因為他們是權力的鬥爭嚟，就是大家要表演究竟誰是最忠於毛澤東先，係嘛？ 無限忠於都唔夠，要呢個朝請示晚回報，每日起身對住毛澤東端上鞠躬，然後同毛主席講嗱，今日咧我就去批鬥呢個M Plus 嘅收藏，然後聽日我就去批鬥藝展局咁樣，然後夜晚黑翻嚟又對住毛澤東端上鞠躬，我今日咧就已經發動咗呢個喺立法會裏邊就質詢啦，點解要收藏呢啲違反國安法嘅藝術品？呢啲叫早請示晚回報。好啦，你容海恩今日做完批鬥呢個 M Plus。聽日喺新聞黨下面有條靚妹或者有個大媽發覺，咦唔得喎，咁樣俾容大媽出咗位，咁容乜嘢將來喺提名選舉委員會選立法會嗰陣時候提名佢唔提名我咧？好啦，都唔係啦，嗱嗱臨走去發散人打電話走去問啊，仲有不邊啲政府資助嘅 又抄啲嘅嚟 攞，係啦，攞個政府錢嘅咁樣。抄下抄下，哎，抄到一個地區藝術團體喺個舞台劇裏面講過一句嘢，叫做香港加油咁樣，仲唔係黑寶？跟住就攞出嚟咯。好啦，跟住呢個新民黨嘅呢個小花攞完出嚟之後，就輪到工聯會嗰個大媽見到，哇！屌你容海恩同新民黨小花咁出位，咁我哋工聯會點同吳秋北主席交代啊？又要出嚟搞咯， 一個比一個激， 佢係咁樣嘅一個。自我繁殖的一個咁嘅邏輯嚟噶嘛，其實，所以咪鬥戰咯。好多人話香港唔會嘅，傻啦！如果背後牽涉到每年政府幾百幾唔係幾百萬係幾千萬嘅撥款對啲團體，過億嘅撥款嗰陣時候，喂大佬，即係而家佢要開一條財路俾佢哋啊嘛。咁至人人奮勇個個爭先去搞大批鬥啊嘛！ 唔係點解嗰啲建制派土共咁要 peace 政府？當然立法會嘅位亦都唔多啦，但係好多本港嘅諮詢架構啊、城規會啊、藝發局啊、或者係總林林種種好多嘅即係呢啲諮詢團體，甚至係一啲甚至有權力、有法定地位嘅諮詢團體咧，其實攞到之後背後有冇利益呢？真係我唔敢講啊，係嘛？但大家可以諗一諗，這個叫做城規會，城規會要批一啲土地過定唔過？喂，大佬講緊背後唔係一棟半棟樓，可能係成個地盤幾十棟八棟樓嘅一個幾百億嘅項目嚟嘅喎，呢啲喺背後有冇利益咧？有冇利益去到唔同嘅人咧？呢啲其實大家就要思考佢哋。爭逐的這些這樣的位置呢，其實全部都會是影響著我們市民的利益的，但他們如果不是用一個專業，不是用一個社會專業人士的角度去看，而是純粹是用這些亞位的角度去看，那這個對於我們的即是原本港英留下來的這些制度呢，當然是一個好的這個制度，吸納民意，用一些民間的方式去處理一下這些利益瓜葛的問題，但是去到而家咧，就成為咗分餅仔嘅一個場地。呢、這個對於到最終咧，其實大家都係受害嘅。我講香港市民係受害嘅。 咪即係等於劉少奇一樣咯。當日毛澤東打倒右派嗰陣時候，佢有份噶。喂，反右運動嘅主持人就係鄧小平。即係等於今日清剿呢個泛民拉范國威去坐監，係咪啊？嗰啲建制派哇，人人鼓掌。哎，呢啲拉曬佢最好啦，林卓廷最好就。單獨囚禁添，咁撲街都得，係嘛？人人鼓掌。其實你只要稍微睇睇中共嘅黨史，你就知啦。右派冧咗之後，跟住個矛頭咪直右派，即係知識分子啊、藝術家啊、文化人啊嗰啲啊。嗰扎人冧曬之後，萬馬齊喑，全國只係得十種舞台劇演出，就係、是、由江青編導嘅《紅色娘子軍》 樣板戲。 這個《智取威虎山》《紅燈記》。咩紅岩等等呢啲咁嘅嘢，好啦，即係我諗，我唔知阿邦啊，可能後生啲啦，細個冇睇過紅色娘子軍啦， 聽過絕對聽過啊， 香港都有播噶，我喺珠江戲院睇噶，係咪？工聯會組織啲群眾去睇紅色娘子軍，當時我僆仔好細個，我話哇，點解只腳咁長嘅咧？咁樣即係著短褲跳芭蕾舞噶嘛，啲解放軍啊，女解放軍，喺個舞台裏邊嘅造型係一個女解放軍嚟。但是你想想全國只有十台戲，最後只有一台戲，就是紅色娘子軍，就是江青監督的。即是我就是說香港慢慢走向這條路是什麼呢？它不單止政治上的多元化自由沒有了，這個只是第一步，反右之後跟著就要全部表忠 全中國只有一台戲，所有的國民只有三種顏色的衣著，藍色、灰色、綠色。我相信現在你們回大陸的年代未見過，在廣州河南放工經過海珠橋踩單車， 全部一色一樣。 當時我在外群大廈附近一望下去，哇，屌，整條橋為什麼全部都是藍色的？只是一種色，全國的衣著，工人就穿藍色，解放軍穿綠色，還有灰色，就是這麼多了。你現在就是這樣，本來香港是最活潑研究中國的重鎮，我經常說由五十年代開始，香港就是 China Watch 的重鎮，包括中文大學裡面的所收藏的這個大學服務中心，上一輪批鬥就是大學服務中心，結果中大主動將大學服務中心合併入去中國文化研究所，失去了作為國際學者研究中國的一個基地，一個重要基地。這個是累積幾十年在國際學術之名。好了，現在到 M Plus 的館藏千幾件，由1979年到2010年應該是的現代中國藝術品 collection， 以後你拆展人你哪有敢拿出來？如果你拿不到那些最批判性的東西出來，鬼看你啊。 是 人家來看就是看艾未未的幾件而已，其實是是吗？学术如是，艺术如是，而家艺展局电影如是，以后你仲敢唔敢搞呢啲电影节，播呢啲纪录片？唔敢。好啦，跟住搞下搞下，艺展局换晒佢啲人，咁咪播大陆嘅主旋律电影咯？ 肯定啊！ 咁你亚洲嘅人会唔会再嚟香港睇电影节咧？系嘛？ 系 玩完噶咯？电影评论学会颁最佳电影俾李大维城，我谂都要顶住好多压力喎。跟住嗰啲人，小人就會督背脊，喂，電影評論學會呢啲咁反動嘅組織，有冇攞過政府嘅funding啊？我想話，香港納稅人嘅funding由政府撥俾呢啲藝術團體，嗰啲錢唔係屬於共產黨，唔係屬於陳恆斌、李慧瓊，亦都唔係屬於林鄭月娥嘅。嗰啲分緊呢啲文化藝術團體嗰啲錢係屬於我哋嘅，其實 係納稅人公帑嚟噶嘛。 是納稅人的公帑來的，我們從來信政府是專業地去處理這些東 西。 我想問，究竟就算公務員現在想擋住這一股香港的紅色文革潮，敢不敢擋？喂，違反誓言喎，你擋的話輪到你喎，是嗎？最多你就說我不撈的而已。如果你說，哎，不行的，這些左派的人委任進去藝展局，跟住你傳到去曾玉成口中，邊個話我哋啲人唔得啊？ 哦， 係咪而家就係要愛國者治港？其實佢咪等於紅衛兵攞住毛澤東嘅繼續革命嗰支旗咯。而家就叫愛國者治港。喂，習近平都講咗嘅喎，咁點解藝展局裏邊唔係愛國者治港啊？ 係。 跟住點解呢啲藝術團體？點解香港芭蕾舞、香港管弦樂團要攞咁多政府資助，而唔係我哋呢啲愛國群眾叫做香港？工聯會劇社咁唔得咩？點解盡念攞盡念以為唔出聲，為虎作倀就可以保住每年自己幾千萬？喂，大佬，榮念真嗰啲根本係艾薇薇啲朋友嚟嘅，當年喺美國認識嘅，而家邊度敢出聲啊 ？M Plus 呢單嘢，我睇完曬新聞。喂，大佬，香港你諗下墮落到嗰啲文化人去咗邊啊？容海恩呢啲咁樣嘅紅衛兵嘅批判。那些文化人去了哪裡？跟着你看看，喂，屌，盡念那些有呢？哪裡敢出聲啊？ 為 什麼啊？因為左手收緊錢，右手開拓緊大陸市場。是吧？以前你記不記得2003年盡念搞什麼東宮西宮？ 嗯嗯。 什麼啊？Tanya不是這樣上位的嘛？是。Tanya就是做東宮西宮的女主角嘛，在那裡串這個老懵懂啊，85000嘛，這樣。而家仲冇呢支歌仔唱，其實已經收曬皮啦，根本係，係嘛？跟住到教育界，裝喺課室裏邊裝 camera， 撲街，監倉一樣。呢個張宇仁就話個鏡頭唔好對住啲學生，對住啲老師， 即係針對面都整咗啦，係。 咁你教啦，不如係嘛？佢就係想你咁喎，係嘛？好嘅人點會仲教書咧？你日日翻工，等於你老細喺個 camera 喺你日日坐喺個房裏邊睇住你，跟住你仲發覺唔係淨係校長喎， 教育局，仲有啊中聯辦喎，仲有港澳辦喎。 其實這個這樣的層面，其實基本上去到每一個範疇裏面，即其實在應該早幾個星期之前，即教育局都出了一個指引，即國安法那個這樣 的學校的指引，他都說、大家要成立一個學校的、這個、國安法小組這樣。其實這裡已經是組織了一個黨委，即一個叫做另類黨委出來的。呢啲咁樣嘅教育層面，令到教師人人自危。其實正同一個玩法咧，係 copy 曬去所有嘅，譬如 NGO 所有嘅社福機構。社福機構裏面有青年嘅，有長者嘅，有即係其他復康嘅。喂，以往佢哋都勇於我唔係講政治啊，真係唔係講。勇於表達，譬如話對政府嘅一啲政策嘅不滿，對於政策嘅一啲問題，佢哋會提出嚟。喂，但係你咁樣搞下咧，就全部都只係去擦鞋，到最尾擦鞋為咗攞分定。咁好啦，有社工同事，但喺從過去啊呢個功能團體組選舉裏面睇到社工界，或者喺選舉委員會裏面社福界。民主派是基本上攞曬啊嘛，佢就係要逐步咧，將呢啲民主派嘅聲音，一啲不同意見嘅人咧，係喺佢哋個專業裏邊去清剿佢。呢、這個其實係好恐怖。點解咁多年青嘅專業嘅人士去離開香港咧？即、係我哋身邊或者細良或者咁多嘅聽眾身邊都會發現，就好多老師。好多社工或者醫護的朋友，他們會離開，其實不是因為他的工作環境，他去到外國工作環境怎樣，可能轉行添，逼住要，但他們是不是願意這樣受到監控，這樣去教書，是不是受到這樣的即卑躬屈膝去討飯食呢？我想即一個有骨氣的人呢，他們真的會作出這個這麼重大的取捨和抉擇。這個亦都是很可悲，就是將即亦都我們成日都講換人換血，你個機構 OK， 個機構好冇問題嘅，但係裏面嘅人已經係人面全非，無論係中層嘅管理，以至到即基層嘅員工，即前線嘅員工，一用曬呢啲咁嘅方法，人人自危又好為咗自保又好，或者唔想去維心都好咧，其實都出現緊。啱啱早今日定尋日，今日已經有啲報道講，又有幾個 A.O. 咧跳船啦。其實唔同嘅層面都出現緊呢個情況嘅時候咧，我哋香港嘅人才，我哋香港嘅原本我哋維護緊最重要香港核心價值嘅人，慢慢流失嘅時候咧，這個係會衰落得好快。我嘅預算或者我嘅評估係。衰落得好快， 因為劣幣多過良幣噶嘛，任何嘅社會裏邊。 係。 而當嗰啲劣幣覺得喂大佬自己，我而家翻身啊，即係用大陸嘅講法叫做人民大翻身啊嘛。 係。 以前喺一個英治時代，一個所謂嘅金字塔嘅結構裏邊，崇優即係上到去嗰啲係要好叻嘅人，專業嘅人先至上到去。而家唔係啊嘛，而家要紅不要專啊嘛，咁咪底層嗰啲渣滓咪大翻身。就是那些流民啊、無賴啊，這個就是中國在民國進入四九年之後的一個大變局，就是社會底層渣滓掌權嘛，農民啊、冇文字、唔識字啊，文革裏面最出名是咩啊？白卷英雄張鐵生啊嘛，去考試嗰陣時候一個字都唔填啊嘛，答案我反對呢啲咁樣嘅資產階級嘅審查方式，佢就交白卷啊嘛，結果被捧為呢、這個。英雄啊嘛，所以跟住文革嗰啲學生邊度會讀書嘅啫？官方都表揚嗰啲考試唔答題嘅人啦，唔寫答案嘅人啦，就被官方捧為呢個模範啦。咁咪所以文革期間讀書嗰啲，包括嗰啲領導人都係不學無術嘅咯。好啦，跟住佢掌咗權，人性裏邊總有一啲嘅權術之心、陰暗面，呢啲唔需要學嘅，呢啲學唔到嘅。其實點樣操控人？怎樣去整人這些東西呢是不需要學的。中國的國技呢其實不是打麻將，是整人。是整治人。是批鬥人。這些才是中國的國技。 是搞人家。 係啦，喺麻雀台上邊咧，本來就引導佢哋喺麻雀台做嘅啫，即係豬死下家啊，用語言侮辱呢個上家，激嬲對家呢啲咁嘅嘢，係嘛？即係呢啲係國技嚟嘅，其實只不過就係收尾大家轉移咗喺麻雀台喺香港，而家唔係啦，俾個機會你實踐喎，你唔再做咩？好啦，批鬥 M Plus 藝發局，跟住就教而家再建制派促請喺教室裏邊裝 camera。去監控老師，喂大佬，坦白講，我做人都有尊嚴嘅，係嘛？好啦，跟住你到時到後，佢嗰啲人民群眾啲大媽，就算你聖保羅男女又如何啊？我由人民群眾街道大娘去睇你啲片，睇下你嗰個中文科、歷史科老師或者國安教育嗰個老師上堂，初初就係有冇教導正確嘅內容，跟住再睇就係、是。有没有主动去歌颂党的领导啊？有没有借今次中美 Anchorage 的会谈去歌颂这个杨洁篪能够用这个当年啊对抗八国联军的精神去对抗美国啊？是吗？初初就要求你宣扬党那套，收尾不是了，跟着下来就要你跳中字舞了，那些老师留下的老师会是什么老师呢？他在 camera 面前就是一种演出。在課堂上面是演出给 camera 后面，不是校长啊，我讲的是那些的政治官员去看， 不是做给学生 看。那你的弟弟在香港读书你会学到什么东西呢？我想问。是吗？全部都是一些表演，连社会里面的教师都变成是一些阴阳人，面一套底一套，靠潜规则去生活稳食的，那你就香港的社会就彻底腐败了。彻底腐败，跟住仲有，而家就批斗埋科大李正军教授，呢、這个之前已经批斗过啦。 系、 因为抽住佢喺台湾嘅2019年嘅一个研讨会，就话佢着住黄背心上过去守护孩子。我想问，而家守护孩子组织系咪非法组织嚟？香港边一个政府部门或者法庭宣判咗守护孩子系非法组织嚟？ 沒啊、 喂，当年我想几十万过百万人香港在他们的游行里面目睹过这些、警方和市民的冲突的，我想都企过在围观的、是吧？那为什么就是这样，就是他现在直接是梁振英要他自首嘛，要 他的说法就是要尽快自首、梁振英的话。 是啊，李正军教授是研究中國的知名教授，亦都係喺美國，我唔記得咗係 UCLA 定咩翻嚟嘅，本來佢嘅母校係中文大學，中文大學唔知點解就冇簽佢，所以佢就去咗科技大學，係嘛？咁然後跟住而家就不斷，唔係第一次噶啦，其實俾左派呢、這個 係上年十一解僱，上年十一月開始已經有出呢啲報導啊，嚼佢嘅。 是啊，咁你好簡單啦，跟住落嚟個後果咩咧？你有冇留意而家？我就係話喺中大正正係馬岳、蔡子強退休之後接上去嗰啲咧，大家都唔識噶啦，已經。 哦，嗰啲拼音 係最後一代， 嗰啲 香港學者嚟嘅呢啲係。 嗰啲拼音一定唔係我哋 C H A N 陳啊、W O N 王啊嗰啲噶啦，一定變 X I 啊。 王係唔係 W O N G 噶啦？係 H U A N G 噶啦。 係啊，呢個事實上咧。即係我都有翻去探下啲我自己讀城大啦嚇，啊第日就改名。 喂，你而家都係改名，同阿曹總一樣，你叫南洋大學喎。 係南洋啊，第日咧。 飛龍嘅口音叫南洋大學啊。 已經我讀嗰陣時講緊係十幾廿年前咧，就即係好少量係國內啊，即係大陸嘅學者啦。依家咧，可能我就讀即係人文科學啦，我只係本科都係讀呢家嘢，即係社會科學啊，或者公共行政啊、管理啊呢啲。而家咧好多已經係變曬，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國語拼音即係普通話拼音嘅教授啊嘅學者啦。咁已經喺教育界，即係頭先阿細良叔。阿馬岳啊、成明啊呢班蔡子啊呢班啊退咗休啊離開之後咧，咁跟住就全部係呢班即係新香港人啦，或者可能攞身份證都唔出奇啦。呢班咁學者，佢哋嘅思想佢哋所帶出 係 點樣？ 中大食製品嗰個咪就係咯， 係。 食製品嗰個李咩啊？ 李 我名字都唔記得，我就係知道執執嗰啲製品嚟食，同埋喺地鐵站用 用長者霸通 老人飛咯， 係 啊，用老人飛嗰個咯， 係。所以我諗呢、這個佢亦都正正亦都翻我哋嘅題目就係，總之佢一定要左派討共，就一定要揾一啲批鬥嘅對象去證明佢存在嘅價值。咁其實，喂，老實講，你證明存在價值，你唔該做好你嘅工作，做好你嘅政策研究 ，whatever 都好，你就而家唔係以批鬥為升級嘅，即係所謂升級啦，或者攞到著數嘅一個嘅手段，咁就永遠嘅批鬥就變咗係文革式，就不斷循環，同埋即係都係嗰句啦。今日你批鬥曬你要唔中意嘅人咧，聽日就可能你成為被人唔中意嘅人咧，你就已經成為被批鬥嘅對象。呢、這個就真係唔係講笑，事實上喺過去嘅歷史咧，係重蹈覆轍，不斷重蹈覆轍緊嘅情況。 你好簡單嘛，你而家香港係進入文化大革命啊嘛， 嗯， 你批鬥李靖軍，其實上綱上線、嗯，目的只有一個，好簡單。好多人話誒唔好歧視內地嘅學者，內地都有好多好嘅研究嘅人員，唔好歧視佢哋嘅拼音名字係。事實上在科學界裏面很多香港的大專院校裏面研究科學研究的都是內地的學者，但我講緊嘅係社會科學。李靖軍是教政治學、社會學。你見到學者除了在學院裏面的角色之外，他同科學家有啲唔同。科學家都有一些所謂學院外的角色啦，譬如許樹昌啊、袁國勇啊、何柏良啊呢啲，點解大家認識佢啫？因為抗疫啊嘛。好啦，佢嗰个嘅知识分子嘅角色，佢唔系净系存在喺大专院校里边噶嘛， 嗯， 佢同时存在一个社会里边，就系、是、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哋叫 public intellectual， 嗯， 就系就一啲社会问题去发声， 系 对一啲见到社会嘅不公义嘅嘢， 嗯， 以学者嘅身份去影响个社会嘅推动社会嘅变革，明明嗰样嘢就系民主倒退，你而家叫佢做完善民主，嗯，你作为学者系咪要出声啊？好啦，我想问那些 H 字头、X 字头那些人， 嗯， 他会不会站在香港的社会里面的主流为香港人发声的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呢？我想问一下，我到今日都未见过一个在社会科学界、在城大、在科大、在中大、在港大是内地学者，然后敢于站出来去谴责中共在这个香港践踏一国两制、吞并香港过程里面所做的事。 嗯， 有没有一些内地这么多策展人，香港这么多内地的画廊在香港，对于容海恩这些这么柒去攻击 M Plus， 摧毁香港 M Plus 在国际艺术市场的定位，这些行为有没有人讲过一句公道说话？我想说我不是歧视他们， 嗯， 我只是问他们的利益企在哪里。第二，他对香港社会有没有归属感，会不会站出来为香港发声？如果你做到，我不会歧视这些大陆学者， 嗯， 是吗？为什么我就说传媒找来找去马岳、蔡子强、成名，成名都少了，现在都 少， 是吗？沈旭辉都少了，已经 是成名和沈旭辉就被人攻击了很大段时间在即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就是咯。喂，所以我就说，喂，你李薇教授我不会歧视你的，你吃制品我都不会歧视你的。问题是你被人认识的原来屌就是用这个老人八达通，還批判港鐵資本主義走狗，喂，咁就好有問題嘅咯。其實係，係咪你教公共行政喎？咁而家香港政府咁樣批鬥呢、這個左部批鬥 AO 黨，你敢唔敢出聲？係咪你咪唔關自己事咯？第一、第二，喂，屌你同根本就係嗰個系統裏邊出嚟嘅人，你點會企喺香港呢邊講説話咧？你個立場本身已經企咗個黨嗰邊啦。就算佢做嘅嘢係違背你所學嘅公共行政嘅理論都好，你都會企喺個黨嗰邊啦， 係好明顯。 你睇科興一樣啫嘛，到而家我只係一路見到一個港大嘅外籍教授出嚟，叫人唔好打科興。 嗯， 佢話佢嗰個嘅對嗰個嘅有效率啊，免疫嘅效率其實只係有三成至四成。 嗯， 其他哦打咗嗰個唔打，而家冇證據證明係同科興有關，死咗第七個啦，係嘛？打咗好過唔打呢個乜嘢嘅邏輯嚟㗎？我哋要嘅係一個好 exact 嘅一個立場。 係嘛？ 我哋個科學嘅數據 相對起其他係要有統計學上有意義嘅數據。呢、這個我哋任何讀過基本社會科學訓練嘅人都知道，統計學上有意義，有統計推論意義啊，大佬啊！如果位印象式，哎、打咗好過唔打，咁你同街邊嗰個大媽有咩分別啊？許樹昌，我點解要俾咁多錢請你坐喺個大學裏邊做教授啊？咁點解街邊嗰個大媽喺度洗碗收緊10,000元人工啊？點解你坐喺中大醫學院收緊100,000元人工啊？收緊200,000元人工啊？係因為你有個專業嘅訓練去判斷，幫個社會嘅利益把關啊嘛。哦，把關嗰陣時候，你有冇睇嗰個衞生署咩疫苗委員會主席劉宇龍嗰個訪問啊？ 嗯， 你有冇睇啊？係 係， 好似又係港大醫學院嘅。係，佢話我唔係神嚟噶，我只係提供啲數據俾市民自己考慮嘅咋。我唔識上網啊，我唔識自己去撳出嚟科興啲數據啊。 就是要將這些數據用你科學家或者用一個比較淺白的名義講給市民聽嘛。其實、那些學者或者個專家，即、這個叫什麼醫療專家，其實他們很清楚的，他們根本打緊什麼疫苗，用身體已經是行了投了這一票啦。不過他們就不肯講出這個、數據去演繹給市民聽。但其實很多市民，譬如訪問啱啱有伏必泰疫苗打的時候，啲市民都好叻噶。阿袁國勇教授啊，打邊個我打邊隻疫苗，我咪打邊隻咯嚇。誒、即係呢個其實已經看得到。我哋有啲市民啊，咁雖然阿細良，我都明白你對於有學者好大意見，但係咧有啲市民都覺得，誒、我學者唔使講咁多，我跟佢得噶啦，因為佢哋都係被受制於呢一個咁嘅大框架之下壓落嚟咧。冇辦法出到聲嘅時候咧，就好似何柏良醫生啊，出多幾句聲喺商台嗰應該早幾個月嘅時候喺商台出多幾句聲，就已經可能要禁聲啦，又要禁止訪問啊，又呢樣嗰樣。咁其實我諗市民亦都明白，不過呢一個咁嘅風氣咧，喺全方位咁樣壓落嚟，所有嘢都係講政治正確嘅時候咧，凌駕咗科學咧，呢、這個就係、是。不是政治問題啦，這個又是回去是你生命是你 自身安全的情況呢都不能夠保障得到。喂大佬打下去疫苗來的、啊、即是有問題的就是我們身體承受是長者一個一個打完之後 出問題的時候那誰負責先沒有人負責的每一個 沒有人負責 沒有一個成功即是叫做有同打疫苗有關聯的死亡或者嚴重受傷的個案是沒有一個成立的、哦、那對於市民來說何來有保障呢真的這個完全是 沒有你作為一個科學家也是一個知識分子、 嗯、 你出要是你就不出任這些公職我不做如果違反我的做人的原則和專業的操守我不做你做得你就要負責你不可以就是說我提供數據的大家市民自己決定 嗯， 咁點解你要坐嗰個位咧？我想問下，係嘛？如果你只不過一個信鴿，係一個 Google Search 嘅 engine 嗰陣時候，你點解坐喺嗰個位嗰度？第二，佢哋攞咗咁高嘅人工，社會上邊咁樣去供養佢哋，作為學術界嘅人，你有冇良知咧？我想問下， 嗯， 你唔需要向我交代嘅，其實係咪死咗嗰啲人究竟同科興有冇關係？點解唔可以叫停科興？係乜嘢原因？是因為真的沒有足夠的證明為什麼人家西方阿斯利康都要停呢現在停了一輪搞清楚才再打的嘛 是是啊 是吧 為什 麼連停都不得啊我想問 不是正正就是今天布林肯說的那句話咯西方國家是有錯的即是無論什麼範疇都好 是有錯的不過他們有一個完善的機制去改錯同埋去避免往後發生錯誤嗱，呢個唔單止係政治層面嘅表述啊嘛，呢個係每一個層面，無論係疫苗又好，其他政策都好，其實冇一個社會冇一個政策係絕對啱，我永遠做嘅決定係啱，但係做嘅決定錯咗嘅時候，有冇修訂，有冇修改嘅機制？唔係等到錯到冇得翻轉頭嘅時候，死好多人嘅時候，呢啲咁嘅血嘅結果嘅時候，先至去所謂後悔，冇得後悔，死咗嗰啲人咁點算咧？即係。 這個就是布林肯說的那句說話呢，正正我相信就是中正了大陸的要害。我們是西方是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有改，有去慢慢去改善，怎樣去改善，去有一條一個道路去改善，但是所謂的中國價值觀有沒有呢？咁就好明顯啦。 西方民主，所謂民主係咩呢？我相信好多華人社會到今日，好多納斯廢奴都唔明，包括喺加拿大嘅納斯廢奴。 肯定啊！ 成日就係以為叫做選賢與能，俾呢四個字害 Q 死。儒家思想選賢與能，以為就係選個好人、賢人、能人出嚟。 嗯。 根本西方民主嘅精神就係 就個制度嘛。 你個制度上可以去不斷通過犯錯去改正，選出來的人不好四年之後五年之後趕他下來，用人民的選票去趕他下來，用一套制度的方式去確定權力的交接，不會好像共產黨那樣任何的權力交接都會變成一次政治危機，然後再變成是一個永續執政的理由，是吧？很簡單，美國之前國會山莊的事件大家看到，哇，很震撼，是啊，是有問題的，沒有人不承認的。 美國人都覺得很有問題。 但美國政府，美國的體制本身有一種糾正錯誤的機制的嘛。即是人體一樣的嘛，為什麼我們不會病？一定會病的。有條友告訴你，我這麼多年來，五十多年來沒有病過，你信不信？是吧？好了，病了，你有個身體的抗免疫能力，你的怎樣去處理你的疾病，處理完之後怎樣令到自己的身體復原更加健康。一個體制沒有一個完美的體制，不會有一個只是中國可以一路沿用的體制是不變的， 是 不會一個黨是絕對偉大光明正確的。如果是，那為什麼有文化大革命啊？為什麼會有大躍進啊？為什麼那些科學家在大躍進裡面不出一句聲告訴毛澤東，一畝地產不到一萬斤的，大佬，這個 common sense 來的， 吹水吹。 現在科興和大躍進有什麼分別啊？我想問，是吗？为什么大躍進是毛泽东一个人孭啊？全部大家就说是啦，屌最衰都是毛泽东啦，咁样乱咁搞。喂，嗰阵时原子弹都做咗出嚟，钱学森呢啲科学家，毛泽东咁敬重，系咪？冇佢冇原子弹，潜艇之父呢个姓袁嘅，呢啲咁叻嘅人喺度，点解佢哋唔出一句声话俾毛泽东听？你睇《人民日报》都知啦，某产一万斤唔掂嘅，我就话你睇到咯，疫苗如是，呢啲就系、是。当你有一个党的绝对正确的党在这里的时候，他的决定是永远英明神武的时候，就不可以容得下专业的挑战，所以要红不要专就是这样的原因。而邓小平对文革1979年最大的反思，很多人就说、改革开放就等于市场经济，错。邓小平最大的反思就是要党政分开，党要退出一些他不熟悉的领域，不要再什么都要管，拍电影要管，舞台劇要管，芭蕾舞要管，哪个钢琴家去演奏要管，由个党委去批准。好了，现在中国走回转头，连带这一套摆回来香港。我敢问阿邦，将来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见到布林肯这番说话在传媒上面。是吧？你看看在内地他的宣传是怎样呢？给大家看看。人民日报在这个中美在这个Anchorage 的会谈，他就是变成自己义和团式的宣传，监制给那两张人民日报的海报大家认识一下。 哦，大内宣的一个重点。 他的宣传是什么呢？就是告诉人听，现在就是中国人不吃这一套啊。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跟中国说话，将杨洁篪这一句嘢啊，就去变成啊一个潜力图啊，周围去放。第二就是将120年前啊，1901年辛丑年啊，就是辛丑和约啊嘛，签订八国联军嘅和约啊嘛， 系 延长嗰张相同2021年嘅辛丑年嗰张相对比啊嘛，就话而家已经唔系2021年嘅辛丑年啦，即系唔系120年前的辛丑年了，咁样，嗰阵时就丧权辱国。你可想而知， 呢班人根本就唔係搞緊外交， 仲係用緊呢個概念。 呢班仍然停留喺120年前嘅義和團。你睇完呢張咁嘅嘢，你而家見到而家我哋畫面呢張嘢，你覺得120年嚟中國人根本冇進步過，仲係喺度集體打飛機嘅民族喺度，而家搞專業外交啊，大佬啊！不是叫你在这里搞民族主义对内大宣传，所以我就说中国的外交永远都是内政的伸延，就是这样。他 不是要跟美国佬谈什么，他是做给大陆的小粉红和习近平看的嘛。 是。是。不是，即是他很明显他引用那几番的说话，哎，我们在这个联合国的层面呢，就你美国讲一套呢就不是话晒事的，你美国的传媒那套就不是世界的传媒。喂，你那个大陆的世界是什么呢？可能是一些中南美洲啊，非洲的兄弟啊，巴基斯坦的民邦啊，甚至是北韩的朋友。即係呢個係咪一個世界嘅主流咧？大家好清楚。即係如果佢仲係講緊調翻轉頭，仲係講緊200多年前，列強侵佔。當然列強侵佔係錯啦，我哋都唔會認同啦。但係個問題，你係咪應該要走出呢個框框，走出呢一個歷史，向而家講緊係即係2020年嘅時代去睇翻而家個世界局格局咧？而家個世界格局全球化呢個字都已經唔講啦。我讀書嘅時候十幾年前就講，嗱全球化點點點點啦咁，而家又調翻轉嘅啦嘛，已經唔係講呢套嘅時候，你嗰個外交嘅論述仲係講緊法，仲引用翻我都覺得今日睇嗰個新聞都睇。有冇搞錯？你搬翻呢套落嚟，其實咪又係民族主義作祟，又係利用翻民族主義去鞏固自己嘅政權。呢、這個就係咁簡單。我睇法就係利用翻民族主義鞏固自己的政權，因為自己經濟上面，我相信面對咗好大嘅挑戰，即係呢個疫情之後，咁唔掂啦，咁咪用民族主義去撐住自己嘅政權嗰、那個認受性咯。這個就我相信是這個內宣的一個目的來的嘛。 其實坦白說，你一個正常的文化水平的人，你看完兩者開場白的對話，楊潔篪和這個王毅和這個布林肯和蘇利文所說的話，你會選擇站在哪邊呢？是不是？我覺得布林肯也沒有那種咄咄逼人去教訓這個中共，他就是說希望是以規則，大家遵守規則而已。 是。 然後就是說他最後尾叫啲記者唔好走住啊嘛，因為楊潔篪本來大家發言係兩分鐘啊嘛， 係 啊楊潔篪喺度長篇大論啊嘛，喺度表演啊嘛，點解啊？咪又係容海恩一樣咯，係乜咩叫知美派啊？對美最了解嘅外交咩國務咩委員啊，國務資政啊，呢啲嘥 Q 氣嘅。就算我當崔天海、楊潔篪、王毅幾咁認識美國都好啦， 嗯， 有個唯一個觀眾習近平喺度睇住嗰陣時，即係李鴻章一樣啫嘛。慈禧太后及住你專咩業啫？你咪要變咗趙立堅咯，你咪要出嚟表演喺度跳中字舞咯，係嗎？就要喺度鬧美國啊！喂，大佬開場白，大家未談判，佢就開人拖，就話美國唔應該喺呢個咩，即係將自己嘅民主推俾西方世界，又話美國國內嘅人對自己嘅民主信心甚低，跟住話根據民意調查，中國領導人獲得中國人廣泛支持，你自己閂埋門，你自己圍爐，自己打飛機，你就算啦。你仲要喺布林肯面前打飛機喎、啊？而家係好啦，跟住布林肯就話：喂，唔好走住啲記者，我要還拖。係咪人哋都頂你唔順啦？係咪你將民族主義義和團嗰套嘢搬去阿拉斯加做乜嘢咧？我想問。阿拉斯加就係一個兩者專業談判嘅場地，你要跳中字舞，你要表演，佢就驚咩咧？驚喺國內，因為大家睇到慣曬滑曬牙啦，而家就。在布林肯用布林肯来做 KLF， 用布林肯 用苏利文来做 KLF， 做报警版。 是啦，找个鬼佬，即是等于以前香港逢亲那些一上鬼外国咸片就叫丹麦俏娇娃，什么丹麦肉蛋，我说为什么丹麦有肉蛋的呢？全只是丹麦有呢？是吧？就是那种还是停留在找鬼婆来做凳脚，就鬼婆值钱一点。喂，大佬，我说什么人来的呢？是吗？就是借这些这样的 布林肯嚟做 KFA 就自己喺度跳中字舞。其實佢最重要嗰句就唔係話同美方要談判啲乜嘢，最重要嗰句就係中國領導人獲得中國人廣泛支持，呢句佢咪交咗貨咯。其實辦呢啲外交嚟做乜嘢咧？我成日都問，係嘛？ 佢講翻 咁，如果美國人人哋準備同你嚟傾嘢，你班友一開波就標同喺度。机上身咁样喺度神打一轮，你见到都觉得羞耻，我觉得真系 好笑，我就系觉得，我觉得笑话一场啦，真系。而且事实上呢句亦都打破咗咧，即系我自己都好留意呢啲外交嘅即系新闻啊，或者啲咁，即系就算同阿金正恩去玩咧，即系大家都觉得诶、哎，金正恩都神神地啊，神神化化咁样，喂，大家都冇玩到咁样。依家咁樣喺個叫 photo call 啦，即係叫喺個開場白，跟住記者影完相，跟住閂埋門劈過咧，好肯定啦。但係咁樣，即係我美國嗰邊咧，亦都即係頂佢唔順，頂佢唔順之外咧，仲要喂我不能夠不反對，喺不能夠喺公眾不能夠不喺公眾面前、傳媒面前反對，因為調翻轉，如果你喂咁樣俾佢過咗關嘅話，我布林肯翻到去美國。點樣面對翻美國嘅民眾咧？咁樣俾你去隔，即係嗰個叫做另外嗰個同美國嗰個代表，佢喂你唔好説教啊，你唔係講貨啊，而家你而家大家談判，你學用你用呢啲字眼，用呢啲言辭嘅話，你喺度説教嘅話，我唔即係美方嘅講法就我唔會聽你喺度咁樣説教，咁樣亦都唔係一個談判嘅一個好嘅環境，咁。一個開場白原本兩三分鐘搞掂嘅，搞咗個半鐘頭，就令到即係大家喺面前，我諗亦都係好事嚟嘅。將呢啲咁嘅論述咧擺喺全世界度睇，即係一啲嘅荒誕嘅表述，點樣去可以將呢啲可能不存在嘅嘢去繼續去所謂佢嘅發揚光大，呃到自己。 我覺得就第一個作用就令到美國嘅左膠醒一醒。看清楚呢個中共嘅戰狼嘅面貌。 哦、 第二， 希望醒到 我覺得楊潔篪咧，大家唔好當得佢太，即係唔好當佢係傻佬。楊潔篪亦都好清楚知道，佢如果閉門裏邊同布林肯拍台拍凳咧，大陸嘅小粉紅係睇唔到嘅，《環球時報》係冇辦法幫佢宣傳嘅。佢就 set 好曬啲宣傳系統，就利用嗰開場白出嚟，就喺度表演，喺度討人喺度，咁喺度表演。在度咒罵呢個美國，其實佢個目的不是在於布林肯或者美國會改變政策，而係佢明知呢個談判係冇結果，我就開場嗰陣時咧就搶個頭威， 做場大， 搶個頭彩啊！ 係做場 show， 係啊，係搶個頭彩啊！標下銅先，上個身，然後喺習近平面前表演，跟住大家就通過國內嘅宣傳系統，哇幾犀利啊！120年前我哋辛丑和約，喪權辱國。而家唔會再有呢啲咁嘅嘢噶啦！我哋喺共產黨領導下邊，中國人站起來啦！呢句説話1949年毛澤東喺天安門城樓咪又係咁講。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啦！其實從來都冇企過起身，我話俾你聽。喺西方文明社會裏邊，你睇布林肯嗰個回覆，佢話我哋會犯錯，佢叫記者唔好走住。 就係、是、呢句，就係、是、呢句。 我哋會倒退，我哋會走回頭路。 嗯。 然而喺歷史裏頭，我哋都係一直面對呢啲挑戰，公開、公共、透明，而唔係嘗試無視他們，裝作他們不存在。 啱、 其實佢呢句説話，識聽嘅人一聽就明㗎啦。 係，我哋 大陸佬從來都唔透明、唔公開，將佢哋自己嘅問題從來都唔當佢哋存在，所以呢個國家係冇進步。你調翻轉睇咪咯？ 調翻轉睇啊嘛！佢講自己嘅不是嘅時候，亦都真係講緊佢嘅問題啊嘛！就係講緊中方即係大陸嘅問題啊嘛！ 嗰個高下立分，不過唔緊要。對大陸嚟講，最緊要咩啊？神功護體，呢、這個無生老母設法壇，一再請紅燈照上身，其實一樣。 佢 今日嘅紅燈照就唔係義和團，係《環球時報》《人民日報》。 佢好簡單要 啲公共帳號。 佢好簡單要 call 到呢句生掰啫嘛！搞咁大談龍鳳都係就係要 call， 即係我哋中國領導人係好得到中國人民支持呢一句生掰啫嘛！即係我呢談大龍鳳，即係我諗但係亦都係一個咧，俾到真係西方全世界去睇清楚。即係如果你仲對 佢哋係有信心嘅話，或者叫都仲係都會去改啊，都會去有一啲仲有一啲幻想嘅話咧，咁我覺得都唔需要咯嚇，即係切切實實就去做西方要做嘅事情咯。但係現在我諗呢個情況咧，喺表露於人之下咧，其實高下立見。亦都睇到咧，其實人哋不温不火喎，兩個美國嘅代表其實唔需要同你鬧交，其實佢講個好即係好温婉嘅説法。我睇翻即係我今日上嚟做節目之前睇翻條片，好温婉嘅説法，就將呢個問題係點出咗，佢燃燒大大應該咁講，燃燒大你插我話我有黑人人權民權問題啊，黑人係有備受歧視啊咁。咁佢冇否認過嘛，冇否認過錯誤，亦都佢啊，我會改善啊，制度上面點樣去完善啊咁樣嚇，唔會掃入地氈底啊嘛。仲有一句説話，我唔會掃入地氈底，當無視咗呢件呢個問題存在啊嘛，冇咁樣，即係佢話我冇無視到，咁暗示咗邊個無視緊咧？咁呢個好清楚。 即係大陸華春瑩、趙立堅一路落嚟，包括《環球時報》到香港《亞洲周刊》黨媒。全部同一套邏輯，就係話臭蟲論，係嘛？譬如你睇下嗱，英國皇室咪又係歧視黑人啊，梅根咁樣問下人哋個王子有幾黑，跟住你睇下人哋呢個弗洛伊德案裏邊俾人跪頸，俾警員跪頸致死嘅，美國咪又係有警保，跟住衝入國會山莊，啲美國咪又係佔領呢個國會山莊，結果咪又係要開槍打嗰啲人咁樣。每一次咧，美國有呢啲事咧，中國人係全世界罪行災禍禍嘅，係比起我覺得啊，比阿富汗嘅塔利班，甚至比伊斯蘭國更加開心嘅，其實係大陸佬小粉紅。 係啊，係啊， 就係每一樣咧，就係話嗱，你咁親美咁崇美，你睇下美國咪又係咁衰咁，佢唔會永遠就係話我點樣做到好似人哋咁好，而係我衰唔緊要，總之人哋同我一樣咁衰得啦。但係布林肯咧就係一招已經 KO 佢哋嘅。就是我哋美國不是完美的， 他以為互潑污水，他以為互潑污水就可以搞掂呢個問題嘛，但係人哋一招 KO 佢，一句説話已經搞掂佢，就話喂，我真係有改善，我會去改善，至少我會正視呢個問題。但係喺中國大陸裏邊有冇正視呢啲問題咧？咁大家好清楚啦。 所以點解你永遠都覺得大陸佬就係太間教人洞房？就你根本冇西方社會嘅價值觀。亦都冇嗰套嘅糾正錯誤嘅機制。你為咗一黨專政、黨獨大，一個愚民愚弄人民嘅政權，一種農民政權仍然係，係一個落後嘅政府。好啦，你就話人哋，屌你都係同我咁落後啫，你有個種族問題咧，我哋新疆問題，你好叻咩？你咪走去歧視黑人咁啊！每一次見到呢啲情況就歡喜若狂。大佬，你作為華人，你都覺得羞恥啊！作為一個地球公民，你都覺得羞恥啊！ 喂，但係唔 係你正路係咪應該改正自己啲唔好嘅地方，而唔係將人哋拉人哋條裙落嚟冚自己只褲腳，然後話俾大家聽，大家都冇著褲噶啦咁啊！ 喂，大細良，我話俾你聽，我哋真係收到好多咧嗰啲移民咗去外國嗰啲人啊，尤其是就係、是、傳出就係、是、傳話，黑人就俾人打啊，華人啊或者亞裔人啊又俾人歧視啊，呢啲片咧喺嗰啲。移民咗過去喎，外國嗰啲英美，尤其是加拿大、美國啊，都好多有啲親戚朋友都會傳翻翻嚟。嗱，美國都係咁啦，你哋唔好以為美國好點樣。其實呢啲佢啲藍絲群組裏邊咧，係用緊呢啲方式係有系統咁樣咧，係洗緊嗰啲人腦，即係用翻呢套説話。究竟這個布林肯呢一句説話能夠？是演化成喂大佬，你不是人哋衰你就跟住衰啊！人哋好嗰啲你可唔可以學好咧？佢哋係唔會諗呢樣嘢嘅，佢哋只會話鬥衰你我衰咧，佢都同我一樣咁衰。咁以為咁樣就可以解決到自己或者大家面對嘅問題，佢又唔睇人哋喺唔同嘅方面，喺法例啊、喺政策、喺制度上面去改善呢啲問題，咁佢。他永遠都講將自己嘅問題就擺入地氈底，你嘅問題佢就高高舉起。呢、這個情況喺藍絲，我頭先點出就係喺藍絲嘅群組，全部都係瘋傳緊呢啲咁嘅嘢，就係互潑污水嘅一個動作。 唔係呢啲咪就係柏楊所講嘅醬缸文化產平主義咯？係 啊， 即係我撲街唔緊要，大家一齊撲街得啦。所以點解毛澤東？ 在这个人民公社集体化那么成功啫？连条村里面稍微有钱的富农，不是讲地主，都要拉出来批斗。所以中国贫穷问题是源于中国农村根本没有知识嘛。稍微对农业知识有少少，即是耕啲田种得好啲嗰啲富农都被人拉嚟批斗啦。点解？因为我是贫农，我就全部都是贫农，大家一起贫农咪唔使反抗咯，系咪一起俾个党去割韭菜咯？ 系。 如果有条友出嚟话喂唔得噶咁样，大家一起唔系企喺佢后边一起反抗政府嘅政策，而系走去督灰，叫政府拉 Q 咗嗰条友。 系。 然后继续大家一起做韭菜。所以我就说这个中国人的劣根性是不会改变的。共产党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来的，其实。你没有义和团怎么会有杨洁篪这类人，说什么专业外交官嘥 Q 气啦，你问我。是不是苏联俄罗斯的外交官都不会这样啦。是唯独是中共的外交官，根本上他就是表演中字舞。是不是表演来给国内取取国内的这些义和团的人。然后大家在围炉在这里，好嘢，中国站起来，这样中国人民不会再被美国指指点点了。哈完一轮之后打完飞机，那又继续在这里做狗趣。就算你在加拿大的蓝丝都是的。 是 他为什么觉得这么兴奋？他从来没有进入过加拿大的主流社会。而进入了加拿大主流社会的人根本就不会是蓝丝。他仍然躲在一个唐人街，躲在 Richmond 那里。是吗？饮茶，早上饮茶，下午吃龙虾那些来的。咁然後跟住就長篇大論，睇完《環球時報》之後就當咗自己係專家，就喺度喺個圍台裏面就喺度噴口水啦，係咪？即係當咗自己係國際專家啦，係咪？唉，中共啲潛艇都唔知幾犀利啊！話美國佬一見到我就即刻走啦，咁在座嗰啲岌頭佬喺度，啊，個中國遼寧號啊，如果一出發啊，呢個英國咩伊麗莎白王號都唔夠打啊，咁下邊嗰啲人就一路食蝦餃，一路係啊係啊係啊咁。你看到真的觉得即有病的，其实这些人是精神病的。他连去进入主流社会的自信心都没有。他只可以停留在一个加拿大温哥华的酒楼。 当他们。 每一间酒楼都是一个维多利亚公园来的，总有一班维园阿伯在这里喷口水的，每日都。 当他们每日都只是看微信的时候，大家知道什么事了。你进入到即是。外國的主流，你要看回當地的媒體去怎樣 去演繹回當今的社會。你看回微信，你看回環球時報，你看回央視有鬼用，不如你回大陸好過啦。你又要拿人家的著數，又要拿人家的自由的空氣，這個很好的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但很不幸地，你繼續用回你大陸的思想佢去諗社諗全球嘅問題嘅時候，咁不如翻大陸咯，係嘛？即係呢個呢點解亦都好令到外國，尤其是一啲即係講緊即係西方國家嘅民眾對於華人嗰個睇法係咁即係咁差嘅，係咁負面。就係、是、喂你自己圍爐之後就跟住自己，即係你享受緊人哋嘅自由民主嘅時候，你去反人哋自由民主。即係好騎呢，好好笑嘅地方，好荒謬嘅地方嚟噶嘛！即係你人哋 咪等於你而家仇視亞裔一樣啊！美國嗱，當然呢啲種族仇恨嘅行為，我覺得絕對反對，係唔啱嘅。 係 係咪？最近有個阿婆，廣東人嚟嘅，應該係講廣東話嘅，俾一個白種男人襲擊。 係 阿婆攞碌棍還擊。 嗯 啊，即係呢啲咁嘅襲擊亞裔嘅行為，但係大家諗翻轉頭後邊呢啲美國嘅種族主義者針對亞裔。是跟武漢肺炎有關的。好了，武漢肺炎你也看回中共是 hijack 了全球華人的政權來的，你留意一下。 嗯。 是不是他每一嘢他都說我們中國人怎樣怎樣，華人怎樣怎樣。為什麼馬來西亞的華人你中共代表的嗎？台灣的華人、新加坡的華人由中共代表的嗎？ 都我都好 笑。在美國的華人由中共代表的嗎？ 被他攬炒了。 你何來有人授權過你代表我？ 是。 好了，跟住就一般美國的民眾對中共印象的負面就轉移了對亞裔了，他分不到這個韓國人還是日本人，等於我們分不到這個是德國人還是捷克人一樣。好了，跟住就說啊，整個負面就是這樣來的，你留意一下。第二也是跟鎮壓香港有關，整個對中共的負面印象是這樣來 的， 更主要當然就是這個武漢肺炎。好了，你從來展示出來的就是一種 凶狠式的戰狼外交，不斷說這個疫症的來源是美軍播度，意大利又有推卸責任，在一個民主自由言論思想新聞自由的國家裏面，你們這些醜態其實是被人看完的，沒有人去煽動全球去仇中的情緒，你現在全球的厭中情緒上升，這個不只是美國，我上兩集我都講過的，根據這個歐盟的調查和日本的調查和美國的民意調查，蓋洛普和這個皮丘 的個研究中心，最少七成到九成是對中國印象相當負面，七成到九成全世界，是1989年還勁過六四的時候，這種就是種族情緒的誘發點，因為你的政權 hijack 了全球的華人的形象，然後你出來表演楊潔篪，你表演完之後美國你試試做民調了，那個仇中情緒厭華情緒更加上升， 再煲多兩下，真的 是啊，你義和團表演嘛，你以為個世界人家看不穿你嗎？喂，現在德國為什麼要硬起來？德國的厭中情緒是整個歐盟裡面最重要的最厲害的， 是 跟著就到英國，他們這麼容易回來跟你在這裡台底交易，他們受制於自己民意啊，現在所以我就說這些是民族罪人，就是這樣，你想解除全球對華人對中共那種厭惡，你就調回轉為了討好楊潔篪之流，為了討好國內的小粉紅，來去做這些義和團的表演，結果內地就當然拍爛手掌了，因為你沒有新聞自由嘛。 其實這個 但是在外國外國就被人罵到撲街， 是有網友，因 為怎樣令到人哋政府不強硬起來呢？我想問 下， 如果你真的想解除這些西方的圍堵，你扮都扮到和顏悦色啦，大佬你專業外交官嚟噶嘛？ 唔係，其實我想講就係呢個咁樣嘅外交政策咁樣搞落去咧，係會出現一個好大鑊嘅情況。即係我冇經歷過，譬如好似阿世澤興咁樣嚇，印尼啊、馬來西亞以至到越南嘅排華咧，其實我好擔心呢樣，即係嗱，全世界咁多華人，即係我講泛指嘅華人咧，其實可能華人有台灣去嘅，有香港去嘅，有大陸去嘅，甚至有新加坡去嘅嗰扎咧，其實咁樣搞落去咧，其實係對於海外嘅華人咧，其實真係俾佢攬炒曬，呢個係會令到即係頭先我講，譬如有幾個國家在70年代、60年代排華的時候，你去馬來西亞搞馬共，搞出大頭佛之外，當時的華人咪遭殃咯。印尼亦都係咁樣樣，即係呢啲情況，你搞亂咗檔之後咧，當地嘅人、當地嘅華人就俾佢翹起曬。呢、這個我諗都希望即係外國嘅華人啦，都係融入當地社會。融入唔等於係即係完全認同，但你都要了解咗西方嘅睇法，你就真係要睇你喺外國嗰度生活，你唔係話你融入咗佢哋，睇咗人哋嘅睇法之後咧，去判斷一下你應該企咩位置。即係唔能夠純粹哦，咁我華人就一定企喺中國嗰邊啦，係咪真係咁樣咧？這個我覺得真的不是一個好事，這個我很擔心，我甚至很擔心這個情況 會出現。正如剛才有網友說，當然這個叫做什麼呢，這個緬甸的情況又未必完全相似，但是這些其實也都會遷怒了下去，有些背後的手影呢是會被人捉到的時候呢，是很大鑊，對於當地真的平民老百姓的華人華僑呢是很大鑊的。所以這個即這樣搞，我覺得 很大的問題，或者往後對於華人在外國的時候那個生活呢是很大影響。 坦白說， 你剛才講回印尼排華那段血淚史，除了排華之外，很多華人是在那個即被殺的，其實那時候除了要被迫離開自己國家之外，有些一世都不回去，離了香港有很多，即是黃世澤家裡，我認識很多朋友，他們第二代香港出世，但父母是印尼華僑，回了去大陸下放福建的光明農場， 然後再偷渡嚟香港。因為回到去之後就被批鬥，因為是外國回來，在大陸文革來的時候被批鬥，結果就游水來偷渡來香港，很多是華僑第二代香港人。這個就是毛澤東輸出革命而導致到東南亞的華人和中共攬炒。但是我覺得很多人沒有吸收到歷史教訓，我去馬來西亞很多這些藍絲廢腦仲係覺得中共點樣為中國嘅民族崛起咧，令到佢哋有尊嚴啊，站起來啊等等。大佬，大家有冇諗過，你點解要站起來？因為你踎喺度，點解你咁多年都要踎低，耷低頭做人？係因為中共輸出革命，令到華人喺東南亞裏邊冇辦法抬起頭啊！因為你顛覆緊人哋嘅政權啊嘛， 係好大鑊。 馬共咪就係咯， 嗯， 馬共遊擊隊咪就係咯。馬來西亞的華人為什麼抬不起頭、啊、你馬共後面的共產黨跟你攬炒嘛，其實是。 是。 所以我就說、哦、好了，現在今天、哎、共產黨比以前好了什麼什麼，但你有沒有想過當年為什麼你父母要漂洋過海離開印尼回大陸，然後大陸還要偷渡來香港搏命，搏著冒著冒那條命偷渡來香港，是嗎？為什麼他要經歷這樣的轉折？是吗？香港的廢老一樣，哎，現在好了，為什麼我們在大陸的生意總屋一夜之間沒有了？在廣州市，為什麼我們父母沒有書讀的？會在香港做工廠的，本來在廣州是有知識有文化的家庭，為什麼來到香港是要在荃灣沙廠那裡做事的？有沒有香港人追蹤回自己的家庭的歷史？每一個人追蹤完之後，你問清楚自己，你對這個政權有沒有信心？ 為什麼要留在香港？為什麼要留在香港？就是要問那些藍絲阿叔，為什麼你們或者你老爸你媽媽要留在香港？這個就很簡單，問他就可以了，這個是一個，這個是一個最基本家族歷史。為什麼要你信共產黨，你為什麼來香港？是這個事實上這些不斷在翻叫什麼叫重複這些歷史，重演這些這樣歷史的教訓，但是、他們未必有利益，即是我不知道這個純粹民族主義作祟是不 是真的這樣呢？即是你說利益，我小市民未必有這些所謂 葉國軒那類呢、啊、叫做假愛國，其實就不是真廢柴，是假愛國真隕石。 但他們有利益， 我覺得田飛龍是一個低端學者來的。為什麼呢？他看不穿、 嗯、 他以為這些是廢柴、嗯、我告訴你這些不是廢柴，這些是假愛國真隕石。這些呢第一時間有事就會撇，然後跟著仔女譚耀宗送去澳洲，就是這種了。我告訴你是 是 他當然會知道大陸佬是仆街，怎會不知道、啊、問題就是我跟著那支旗，如果我排香港主流以前港英年代，喂大佬，你競爭的人才這麼多、 嗯、 全部在牛津劍橋在美國名牌大學回來，你身為一個勞工子弟學校畢業的左派國貨公司售貨員，你憑什麼坐到那個位置、啊、我想問是不是？不是說我白鴿眼、啊、你連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畢業都沒有，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最厲害的那個叫曾鈺成，港大數學是一級榮譽畢業、 嗯、 是不是左派當他日神那麼拜了，是咪細佬就聖保羅中學啦，曾德成， 嗯， 已經喺左派裏邊人中之龍啦。咁你唔係扯住嗰支愛國旗出嚟揾食，你又憑乜嘢揾到食咧？所以我就話，而家成個香港將會就係變成呢啲要紅不要專，大家扯住支愛國旗出嚟揾食，包括容海恩呢啲，就會將成個香港崇優體制徹底瓦解。大家變成楊潔篪，每一次喺立法會發言。在老師亦都係一樣，每一次在課堂上邊教授呢個近代史，就係楊潔篪表演緊俾大陸小粉紅睇一樣啦。所以佢點解要搶佔嗰兩分鐘講到十二分鐘咧？死茄哩啡覺得唔夠氣啊嘛，唔夠氣就唯有 overrun 都要死講，死唔斷氣咯。係咪慌死大陸啲小粉紅唔收貨啊嘛？ 攞到 唔係一男子嘅觀眾唔收貨啊嘛？ 攞唔到佢生杯啊，因為。 不是，可能他老了不記得了一句生悲，所以一直未錄到出來到錄到出來的時候已經過了鐘了， 過了鐘十二分鐘 是啊，所以大家不要笑楊潔篪這個情況，在香港將會是全面開花， 課室裝呢個閉路電視就係要老師表演，老師就要喺課堂上面跳中字舞啦。一教起國安就要鬧黑暴，跟住就要攞幾個黑暴人物出嚟鞭打。你唔好以為淨係按住教材教就得啊！到時到後佢就會加碼噶啦。一裝咗 cam 之後，跟住就話：誒點解呢個老師？因為你知道中學每年都要寫國安報告上去噶嘛，而家 係啊係啊，嚟緊要啦。 是啊，嚟緊要噶嘛？好啦，跟住睇曬啲帶位，點解呢個老師嗰、那個對呢個國家安全維護好似唔係好夠投入喎、啊？咁樣係咪佢自己有呢個外國護照啊？係咪有呢個居英權啊？係咪有 BNO 啊？ 嗯， 跟住問我問你下一堂，你敢唔敢唔再加啲肉緊啊？所以我話幫，如果想揾錢開戲劇班咯、啊，話俾你聽，真係噶喺地區裏邊搞啲戲劇班啊！戏剧表演啊， 嗯， 即系如何一分钟红卫兵上身啊，即系最快可以飙同啊， 系， 即刻请神上身做红卫兵啊，所以我觉得系好，每一个人好多人话问，咁我哋可以点做咧？咁我成日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漫长嘅战役，好似布林肯美国传媒啊，对于呢个中美谈判嘅一个批评，一个分析，呢个好漫长嘅战役， 系， 即系话你要抵挡住呢啲嘢咧。它唯一和大陸的分別是什麼呢？就是香港的社會仍然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你要毀滅這個多元化的社會還有一段時間，但中共文革就是一個一元化的社會，你不表演不行，因為你找不到食，你沒有其他的方式找食， 嗯， 但是它在香港它要做到這個萬馬齊喑，人人跳中字舞呢，它除非就是它要令到你不做這份工作你沒得找食， 嗯， 咁嘅话咧，就我同你都要喺节目嗰度歌颂呢个杨洁篪啦，即系佢取替埋呢个咩啊？取替埋呢个网媒啊，取替埋呢啲嘅社交媒体啦。 系， 咁你咪边啲节目可以喺网媒播出，就系要正能量、正面思维嘅。咁我哋两个咪一系就 DQ， 如果唔系嘅话咪。咩咯？哎，好嘢啊！为国争光啊！杨洁篪咁样，系咪讲完之后话，哇！大家都唔知几振奋啊，仲振奋过打完科兴啊！即咁，你就真系成个社会就会彻底改变啊！其实，咁啊，究竟中美好似仲未完嘅，仲有几个回合嘅，应该系 听日 即系今次呢、這个， 即系美国时间听日就即系香港时间就听日仲会再有第三转，咁啊之后系点啊？会再继续去所谓埋台啦，咁但系埋台倾，我谂都系一个漫长嘅安排嚟嘅，咁啊拭目以待啦，大家。 好啦，嗱，今集就差唔多啦，呢度都天光啦，咁咧就因为我哋呢度校咗呢个下令时间啊， 嗯。 咁所以咧就 即系几点啊？而家 7:41咯，而家 哇， 系啊， 系 温哥华时间7:41咯，我5:00即系大约呢度嘅时间，大约5:00起身啦，6:00就开始节目啦。 明白，系好 系啦。咁啊，拜托多啲去探啊阿 Boy 啊 Gary 啊同埋阿钟啦。 好， 咁有新嘅消息可以就同大家分享下啦。咁亦都大家如果想写信。俾佢哋咧就可以新民主同盟佢哋有一個收信嘅地址嘅， 係我哋唔係其實我哋咁多個議員辦事處都會收嘅，咁可以都交俾我哋，咁我哋整合咗就會再交再寄入去俾三位噶啦嚇。 係啦，咁佢哋就我睇到啊。 啊！佢啊，仲係講句，佢哋陸續都收到網民嘅信係記得阿 Gary 都話已經陸續都收到啲城寨嘅朋友嘅信件㗎啦。咁啊，所以大家都繼續去覆佢繼續寫信俾佢哋，因為佢哋喺裏邊有悶咧，其實咧大部分時間咧都會用喺寫下信回覆俾大家嘅。咁啊，希望俾多啲信入去，咁等佢哋啊唔好咁悶咧，回下信俾大家。 嗯，所以咧就都系呼吁大家继续即系做写信师啦。咁除咗 Gary 之外，好多其他朋友，包括喺一啲不知名嘅被判入去嘅朋友，咁大家喺石墙花可以寄去阿邵家臻嗰度嘅，即系石墙花嗰度，咁佢哋就会代交入去。 咁就阿林卓廷就調翻去多人囚室啦。咁就因為佢自己本來就單獨囚禁，我覺得係好撲街嘅，真係。 嗯。 即係佢要喺你上庭正式再上庭五月之前咧，就要再摧毀你嘅人嘅意志嘅，其實係。 嗯。 即係單獨囚禁，其實係好折磨嘅，精神虐待嚟，其實都係。 係。 啊，咁就何桂南同埋阿林卓廷就結束呢個單獨囚禁，就調翻去呢個大房。 嗯。 咁就袁家偉咧，就都即係寫信俾提醒啲街坊，咁我都好有心啊，佢都提醒啲街坊小心啊、抗疫啊等等呢啲。 嗯。 即係慢慢大家都，即係我覺得阿陳建文講得好啱啊！呢個唔係一個抗爭嘅共同體，係一個受難嘅共同體啊。 嗯。 即係無論係海外好，喺香港好，唔同崗位嘅人都變成係一個受難嘅共同體。咁受難共同體就大家喺一個自己嘅崗位角色裏邊咧。就算是幾微弱的光芒都好，都希望大家可以繼續發光發熱。這樣的話才可以令到香港，不是政治的，政治的倒退我們控制不到，香港的社會的倒退未去到朋友之間互相揭發，同事之間互相舉報這樣的情況，不要笑啊，是會出現的。其實是大家半年前想不想到香港的政制會發展到這樣呢？是想不到的。究竟香港的社会将会发展成怎样，我觉得也都想不到。但是更加重要就是我们守护香港社会的角色呢，其实仍然有的。 顶得多久得多 久。平时我们的工作上面，这个就是我们守护香港社会的一个阵地来的嘛。那个就是去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守护香港社会的一个战士来的。即系呢个，我觉得系千祈唔好觉得，即系你做个好人已经系一个，即系唔好去做呢啲咁样嘅督灰啊，唔好去做呢啲咁样嘅去分化，或者系去呢个嘅企咗喺为咗利益而去出卖自己同事啊，去督人背脊啊呢啲咁嘅嘢咧，其实已经系一个抵制嚟噶啦嘛。佢正正就系佢煽动唔起啊嘛。他就搞一些職業群眾去示威了，是不是遲早去科大示威的話給你聽，是不是他就組織一些的收錢的群眾去做。 哦，經常都有啊，但是戴耀廷那時候都是這樣。 是啊，這套東西但是大家看穿的嘛，大家看得穿的嘛，是不是，那大家就採取一種抵制的態度咯，其實。 是。 就很簡單的，這個一定做得到的，這個。好了，今集時間差不多了，多謝阿邦。 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就再見了，好嗎？ 好。 OK， 咁你仲有最新嘅消息？Roy 啊、鍾錦麟啊同埋 Gary 嘅消息就同大家分享下啦。 好 ，OK， 冇問題。 OK， 拜拜。 好，拜拜。